大家好，又是星期六，重儀話你知，我是阿 Yen 啊。今天跟大家講的話題咧係血，唔使驚。今天講的嘢咧係好有意義的，人會捐血俾人嚟做救助，而動物界貓狗都會捐血俾貓狗做救助嘅。咁今天咧，我帶大家嚟依間診所咧，就係介紹佢個動物血庫嘅運作程序。咁今日咧，我幸運咧咁請到依間診所嘅血庫嘅負責人阿 Jo， 咁同大家講下佢個血庫個運作程序嘅。好啦，你好啊 Jo。 你好啊 人。咁咧，我想問問咧，你哋嗰個血庫咧係開辦咗幾耐啦？同埋想知道咧，而家係咪動物嗰個要血嗰個都好大需求啊？ 我哋香港動物血庫係差唔多叫做兩年噶啦。咁其實市場上而家需要動物捐嘅咧，係好大需求。理論上可以講就係話供不應求嘅。 我想問點解貓狗要捐血？ 點解貓狗要捐血？咁其實就係當佢捐出去嘅咧，好多時有啲貓或者有啲狗咧病咗嘅時候，當佢需要用到血液嘅時候咧，已經係比較係好短暫嘅時間。如果唔係咧，就一過咗個黃金時間咧，佢哋嗰個所謂輸血嗰個作用都已經係唔得大嘅。咁所以啊，市場上係確實需要有一啲血庫嘅存在，係去預備定一啲個案需要嘅時候，就令到我哋叫做爭取時間，去拯救另外一啲病咗嘅貓狗。 咁但係我想知道一樣嘢就係話，點樣可以有資格去做呢個捐血嘅貓狗呢？ 其實就好簡單，如果貓先咧，貓只要佢個歲數由1至6歲，佢嘅體重係去到4公斤，咁同埋佢係做曬預防嘅針，健康嘅貓基本上嘅條件就已經係第一步達標。如果狗咧，我哋亦都係要求1至6歲，健康嘅狗冇食長期嘅藥物，25公斤就可以去。 咁同埋咧，貓狗咧，佢哋一年可以捐幾多次噶啦？同埋每次捐血需唔需要做配對服務？ 每一次捐血，如果喺國際標準咧，就90日就可以捐。但我哋血庫嘅承諾，我哋亦唔想咁頻繁。我哋要求係貓同狗都係一年兩次左右。我哋唔鼓勵捐得太多，因為捐血貓狗始終太頻密嘅話，我哋亦都唔想咁去做。 咁我知道咧，我哋即係人去捐血啦，咁嗰啲血漿咧，即係都會有個臨床嘅，因為你未必話捐咗血就可以話即時可能要即係輸血噶嘛。咁但係貓狗都會唔會係會有呢啲即係雪藏幾耐咧？都係咪有個即特別嘅雪櫃，有個温度嚟冷藏咧？ 係啊，因為保存血咧係一個比較嚴謹嘅規格。我哋香港動物園負責同出邊唔同嘅，就係我哋希望能夠做到似人嘅規格。咁首先就話，不論貓狗，如果係全血嘅話咧，我哋係最多保存一個月。咁但係捐咗嘅血液都可以製造唔同嘅產品，我哋可以利用一啲零心機去製造所謂血清啦、紅血球咁樣。咁紅血球咧都係保存嘅。但是血清我們叫 plasma 就可以保存3年，第一年我們叫做 fresh plasma， 第二年之後至第三年我們就叫做 plasma 的，咁有唔同嘅特質喺度。 同埋咧，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就係話咧？你頭先你講啦，啲血可以製造血清啦。咁我想問翻，血漿同血清有咩分別？通常血清係有咩需要後要做嘅？ 嗱 ，plasma 咧就通常我哋叫血清啦。佢哋係專打一啲病毒性、入侵性嘅病毒，咁就係去等佢個白血球去協助白血球去打病毒。咁紅血球最主要做咩咧？就係話帶一啲養分俾一個動物裏頭嘅內器官，等佢哋可以供養一啲養分俾佢。咁所以某程度上，紅全血咧就包括埋 plasma 喺度。咁就主要就係睇當時 嗰只動物係咩病態，係咩需要。有時醫生會要求淨係要血清，有時有啲醫生就會需要全血，咁所以有呢個區別喺度。 嗯，咦，我想知道一樣嘢，識少少就係話咧，血漿即係新鮮嘅血咧，係咪其實係要好短時間內就要輸俾嗰只動物定係？ 血漿 係血漿，即係譬如我家有隻動物好危險，因為我之出邊有陣時候有啲買嗰啲叫一包包嗰啲話血漿啦，咁佢話咁其實有咩分別咧？我譬如我即時要輸血嘅時候，咁譬如有啲診所我可以即時攞包血漿俾你。 咁我哋香港動物血庫買嘅血包咧，全部都會先係驗過曬一啲血嘅問題啦，或者每一種動物。我三個人貓咁講，佢本身呢只貓捐血貓本身有冇艾滋啦，有冇貓艾滋啦，有冇一啲嘅其他傳染病嘅？咁而外國一般而家入口嘅血漿咧，係冇一啲呢種嘅證明，咁所以就有呢個分別喺度。 哦，咁我到呢一刻我好想知道咧，貓狗咧捐血嗰個過程，即係。我唔係話我家大隻狗嚟捐血，我就可以捐血嘛。咁係要做啲，係咪叫做 body check， 跟住先至可以？ 其實係嘅，不論係貓主人或者狗主人嚟捐血嘅，我哋都會有一個好嚴謹嘅程序，就係話，不論佢嚟過捐血又好，第一次嚟捐血都好，我哋都係話緊，必須就係話最基本就係嚟到嘅時候，先驗佢嗰個血嘅基本次數啦、衞生指數啦，同埋佢係屬於邊一類嘅血型啦，有冇一啲嘅特別嘅遺傳病啦，譬如貓艾滋啊，或者狗瘟之類。咁我哋全部一律都要從頭做一次嘅，不論佢係嚟過捐血與否。咁所以一般主人嚟到捐血嘅時候，我哋第一步咧就需要入我係十五分鐘嘅時間，就喺貓或者狗嘅身上抽咗咧一秒至兩秒嘅分量，去做咗個基本測試先。咁呢個基本測試係合格啦。咁我哋咧就會同主人再溝通，咁就準備下一個程序啦。 嗯，咁我亦都想問下咧，貓狗有冇分咩血型啊？人有分咩 A 啊、A B 啊、O 型啊？咁而貓狗 有嘅，其實貓咧就可以咁樣分嘅。一般大部分嗰個百分比最高嘅就係 A 型啦，跟住就係 B 型 ，and then 就係 AB 型啦。咁嗰個百分比係相差好。咁狗咧，其實更加多嘅例子分，但係而家一般嘅診所或者我哋正常嘅程序，首先就係話淨係知道嗰只狗係正型血啦，定係負型血咧，基本上已經好足夠啦。 即係狗就比較簡單啲， 可以咁講。 咁我想問下，到真係可以捐得血嘅時候啦，咁我諗好多人都知啦，有啲主人話，咁我只狗捐得血係咪佢做呢個程序係要麻醉？ 其實嚴格嚟講就唔係麻醉，我哋係鎮定，未去到去麻醉嘅，我哋只係鎮定到佢之後咧，咁就去抽取佢嘅血液，咁我哋好少去到麻醉嘅地方。 因為咧好多人都話，我麻醉我就唔搞啦，因為驚佢會唔會醒唔翻啊，或者有風雨呢樣嘢。咁但係而家大家都聽到啦，其實一個鎮定個風險係好低嘅啫，所以如果日後有貓狗真係你哋想捐嘅時候，唔使太擔心。咁我想問下，如果佢真係做捐血啦，咁只狗你話鎮定，咁到捐血嗰個程序，即係佢抽血嘅程序，又要需要幾耐咧？ 如果我哋去到驗血之後，就第一個程序已經合格咧，就展開第二個步驟。咁第二個步驟，我哋鎮定咗佢之後咧，就會喺佢個大動脈嗰度抽取血液嘅。咁一般咧，如果狗咧，就要去到500微升，咁就係約莫係20分鐘先得啦。貓咧就我哋都係抽50秒到，咁其實相對地3-4分鐘已經做完嗰個所謂抽血啦。咁正如我之前所講啦，其實貓狗我哋都會鎮定嘅。咁當我哋做完曬所有抽血嘅程序咧，我哋都唔會第一時間交翻俾貓或者交俾主人，我哋需要擺喺一間診所嗰度觀察咗佢。完全是冇問題啦，亦都喺抽血嗰個位置係好清晰地，佢已經係冇流血啦，諸如此類，咁我哋先會交翻俾貓或者狗嘅主人。 咁但係佢嗰個康復需唔需要好耐啊？或者話我之後需唔需要好似人咁話，又話要飲翻啲咩紅棗水啊、豬潤水嘅嚟補身咁樣咧？ 嗱，其實我哋通常咧都會咁樣做嘅。首先咧，成貓或者狗抽完嘅之後咧，我哋都會俾翻一啲生理嘅鹽水落去，即係話輔助翻佢嘅啫。咁其實係冇太大危險性嘅。第二個，當貓同狗捐完血之後咧，好多時係會有機會比較疲倦啲嘅啫，就唔會話有好大嘅改變。 即係唔需要特登去補身嘅，係嘛？嗱，咁有少少比較敏感嘅問題。咁我依樣嘢就我老實講，即係我當一個傳。咁點解我會俾你哋？你 係 咪比出邊嘅 診 所會平咧？ 其實呢個問題問得好好啊！點解我哋要成立香港動物協會？其實唔止我支持咗啊，逢係去得捐血嘅時候就好爭取時間。兩第一點啊，第二點點解要同我哋血庫賣血咧？咁呢個係我哋點解要成立個公司嘅原因，就係話出邊一般診所佢哋入嘅血唔會多，因為有個好短暫嘅有效期啊嘛。咁所以好多時候就係話供不應求啦，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就係話佢哋嘅費用係可能咧，往往比幫我哋賣血庫嘅血力更貴噶，因為出邊入口嘅血庫診所需要賺取一啲利潤。同埋佢嗰個所謂損耗率高嘅時候，所以相對地，佢嗰個利潤就要掹得好高。 咁我想嗱，頭先我聽到有嗰個貓狗嚟抽嘅，你可唔可以咧，即係講即係一般嚟講，狗基本上係抽幾多血，貓就抽。 如果一隻健康廿五公斤嘅狗咧，其實喺一個安全指數下可以抽到500嗯，如果貓四公斤咧，我哋係可以抽到50-60嘅話，聽唔聽到？ 哦，咁其實即如果講話，隻動物越大隻，抽嘅血就可以越多。 理論上係，理論上係，但係我哋血庫咧就往往都係要以一個最安全嗰、那個。幅度去計算嘅，就唔會攞到佢最盡嗰個位置嘅，因為對嗰只動物嚟講咧，越安全嘅多啊，即係 咁嗱，我知道咧，有啲主人可能啊，好危急嘅情況打俾你，揾你嚟嘅時候，你哋會真係可以即時俾個名佢哋。 但其實呢個又係我嘅經驗啦。有時有啲主人打電話嚟問我哋血嘅，我發覺好多主人咧就有一樣嘢，佢一個基本嘅資料唔足嘅時候咧，就往往耽誤咗佢去揾我嘅情況。因為只要你嘅醫生話你嘅動物需要血嘅時候，其實你又要搞清楚一件事，就係話你嘅貓或者你狗係需要咩血嘅，需要邊種嘅血，全血啊、血清啊，定係血小板啊？定係淨係紅血球，咁其實呢個亦都係一個唔同嘅需要。咁如果你能夠俾到充足嘅資料我哋咧，咁相對地，我哋更加快脆可以提供血包到去第二啲嘅診所，令你嘅寵物喺最短時間內可以達到新鮮嘅血。咁我哋嘅記錄咧就平均咧係一個鐘頭內已經可以將血包交到任何一個診所噶啦。 所以在這裡都要跟大家主人說，阿祖說得好，你們如果動物真的需要輸血的時候，先冷靜問一問清楚你本身在看那間診所的醫生，他是需要什麼型，究竟他是要血清、血包、血漿那些，是要清晰的資料，而才打到給血庫，血庫那邊才可以幫到你，不是你一打電話我要血，要血的時候他不知道你們是要什麼的時候，不是不想幫你，是真的幫不到。所以記住一定是要冷靜去決定那個時間，所以你就要快去救濟動物的時候，你們真的要很冷靜去做這件事。咁啊，我最後咧都想啦，你可以咧講一講，就係話，如果個頭先你都講咗啦，主人一定要去清晰佢做咗佢要做嘅嘢，先可揾你哋幫佢付啊。咁佢哋通常係打個熱線咧，定係你哋係會有 Facebook 啊，或者有網址可以揾你哋？ 其實我哋有個熱線電話嘅，24小時都有同事喺度聽電話。 咁 Facebook 我哋亦都有開下，咁我會鼓勵嘅。主人有需要考慮廿四小時嘅熱線電話就比較最好啦。 嗯，同埋我知道咧，香港動物血庫嗰度咧，如果咧你喺 Facebook 嗰度咧想問嘢嘅話咧，其實佢哋係好短時間內會答覆到你哋要嘅嘢，所以你哋唔使太擔心話冇人答覆你哋。記住一樣嘢，要冷靜先去做任何嘢。咁今日咧，我好多謝阿 Jo 咧，就介紹佢個血庫俾我哋去了解更加深、更加清楚，原來要揾血係要點嘅程序啦。咁其實咧，做呢個血庫其實我覺得係好有意義嘅。因為可以幫到主人在最短的時間裡面找到血，幫到動物救到條命的。今天呢講到這裡，下個星期六再見，拜拜。又是呢阿 Yan 小貼士，今天呢講開血庫啦，咁都想跟大家講啦，我們做姑娘呢有時都想跟班主人講，貓狗呢有時抽血呢基本上呢是用頸來抽血的，咁會先剃毛啦，咁就在頸的大動物度抽血的，除非是一隻很大的狗，譬如金毛以上的大狗啦，我們才會在個手的血管度來抽的。點解呢會用頸來抽血呢？如果你隻動物是需要住院而吊鹽水的時候，而佢有喐嘅時候咧，血管腫咗嘅話咧，佢手腳都係得即係一二三四四隻啫嘛。咁如果腫咗依只，腫埋依只嘅話咧，你要吊腳其實就好難揾到血管嘅。基本上係用頸嚟抽血嘅。另外第二樣嘢就啲主人話，點解抽完會有時瘀咗啊、腫咗啊？依、這個情況其實係好簡單，因為你隻動物有陣時佢唔同人唔會喐噶嘛，動物係會彈嘅，彈嘅時候佢會喐到個血管，就會令到側邊腫咗。咁依個情況底下係點樣呢？好簡單，翻到去用冷熱水輪流敷下敷下，基本上咧七至十日佢已經係消曬咗，而唔需要太擔心。咁但係有陣時啲動物都唔聽話嘅，唔舒服會用手用腳去拗嘅時候咧，麻煩戴翻個頭罩，咁佢起碼唔會拗到呢個位置啦。咁最後啦，亦都同大家講啦。血型嗰方面一定係要清楚問清楚你個醫生動物係咩血型，因為如果你隻動物係需要輸血嘅時候，你真係一定要好清晰知道隻動物係乜嘢血型，唔係咧血庫係好難幫到你嘅。下次再見。